香港大靈異，主持陳雲、夏夕。 好，回嚟第二節，剛才咧就講到阿葉純呢位女士咧，就話佢阿爸叫佢打電話去，報警啊嘛。 係啊，所以我想問你之前唔係話佢一路 message， 咁既然喺咁危急嘅情況，做咩唔打電話嘅？ 即係你話意思係打電話俾朋友啊？ 係啊。 嗱，你嗰陣時其實我諗同日本人啲文化都有啲關係，因為日本人咧有一種文化，我都唔知叫好定唔好，佢係好唔中意麻煩人嘅。 哦。 嗰陣時你知十二點幾，喂你唔好話啦，就算香港有個 friend 十二點幾打俾我，我都鬧佢啦。 哦。 係咪先？即係咁講啊！即係你打俾我， 我會 WhatsApp 咗先啊嘛。 係啊，你都其實會 send message， 就算而家我哋。我想你一個月都不會用得幾多分鐘，道理一樣啫嘛。 都 係。日本人是不喜意麻煩人，即係好似最近我看篇文講佢話，連讓座佢都不喜意人哋讓座嘅，因為驚話麻煩人啊嘛。係啊，所以頭先佢 mention 到一樣嘢，就佢話佢阿爸叫佢打電話去報警，其實佢自己都有啲抗拒嘅。 係。 因為佢都費事 嘛， 係因為佢覺得搭錯車啫，搭就係報警，即係一陣間費事話你又浪費警力。被黑警打你係咪咁啦？ 日本應該好啲。 係啊，咁佢就算啦，咁佢冇計啦，咁嗰下佢咪照打110報警咯。跟住，於是一過25分鐘，即係我諗佢電話真係講廿五分鐘，佢又上網去翻Two Channel 嗰度講話，佢打咗去啦。但係咧就好，佢話好嘗試講佢而家個 situation 係點樣，但係俾人話佢係搞惡作劇，即係搞鬼啊！真係。跟住咧。他被人鬧到兩鬧，佢驚到啊！唔好意思啊，道歉啊！你知日本人係咁噶嘛，一鬧啦就會道歉噶嘛。係 啊， 咁啊收咗線，咁啊即係最後揾人幫啦。 嗯 哼，跟住咧啲人話：咁啊你做乜咁傻啊？真係道歉，咁你而家人幫啊嘛，真係。 係咯。 咁算啦，你都收咗線啦。 跟住點啊？ 跟住啲人咪就話：誒咁算啦，不如你翻車站嗰度等頭班車。 哦。即係瞓一晚咁樣。 係啦，瞓一晚咁再等第二日再算啦。其實。佢好似我哋飲醉酒咁，等第二頭班車翻屋企嗰啲咁，我諗係咁啩。跟住呢個時候咧，葉純就出咗一個，我覺得其實都幾奇怪。佢話一路行嘅時候咧，就聽到有啲太鼓同埋鈴聲。係太鼓，你知咩叫太鼓都啦，即係嗰啲日本祭典嗰啲咧，一咚咚咚咚一陣，同埋楞楞楞咁啊。咁其實我奇怪在於呢樣嘢啫，佢話附近冇人。乜都冇，但係點解有？係啦，咁啲人就話：喂，咁唔好理啦，不如你翻去車站啦。咁佢一路行，但係佢話：佢話呢個時候係好驚，佢連擰轉頭都唔敢望，因為你知啊，周圍黑掹掹，你又一個女仔，就已經咁嘅 situation， 你仲要有啲咁古怪嘅聲，半夜喎，大佬你差唔多成兩點嗰度嗰陣時，咁佢就想翻去車站，但係唔敢擰轉身，咁你冇係褪後行啫，咁冇計，咁咪焗住向前行咯。咁佢一路行。咁佢就再多過多差唔多十分鐘咧，佢又出咗個 post 話，佢話呢個時候聽到人叫佢，話喂唔好喺個車上，唔好喺個鐵路上面行啊，好危險㗎。係佢呢個時候就諗住有人，一擰轉身，佢就見到佢以為係嗰啲站務員啊嘛，咁佢又擰轉身，佢話見到係個阿伯，係一個單腳嘅阿伯，企喺度同佢講，講完之後唔見咗。咁佢就好驚啦，跟住咪即刻跑咯，跑，跟住咧啲人話：喂，你跑去有聲嗰邊，即係有太鼓聲嗰邊，可能有人幫到你噶嘛。咁佢唔理啦，照跑。跟住呢個時候咧，佢話已經跑差唔多又過多十分鐘啦，佢就再上網，可能走甩咗啦，覺得。咁佢話佢唔見咗啦，個伯就佢話但係佢發覺太鼓聲咧就越嚟越近，好似向佢個唔知係佢向咗個方向行，定係佢嗰啲太鼓嗰啲 跟住佢 啦。 哇！咁驚。 跟住原來佢仲好唔好彩地，佢頭先仲話自己 P 咗 K， 咁啊傷口流緊血，跟住連腳高踭鞋都斷埋，跟住我就覺得。其實你聯想到佢嗰下咧，如果係真係咁嘅情況咧，你個人真係好無助嘅。 係啊係啊。 咁佢就再嘗試打電話翻屋企揾佢老豆，幫佢報警，因為佢自己報警失敗咗嘛，係冇人信嘛，咁佢叫佢爸爸去報警。但佢話嗰下佢淨係聽到啲鼓聲就越嚟越近，咁佢就越嚟越驚啦。係。咁佢呢個時候再行，頭先咪話經過一條隧道嘅，佢差唔多行到隧道嘅位啦。咁佢就話嗰條隧道叫伊佐冠隧道，咁佢通常佢隧道頂咧咪有個牌寫住咩隧道，嗰度有個牌佢寫伊佐冠，咁佢就話諗住通過隧道去穿翻出去先算啦， 可能去到第二個站咁。 係啦，咁因為頭先穿過隧道嚟，咁即係冇行錯路啦，suppose，咁 啲人又叫佢小心啲啦。當然就喺呢個時候咧，就過咗睇先45分，差唔多過咗25分鐘，佢再出 post 話佢出咗隧道啦。出咗隧道咧，咁佢見到前面有人，咁佢諗啊，應該冇死啦，走甩咗啦，係咪先？跟住啲人話唔係喎，半夜3點幾冇人， 我已經3點幾啦。 係啊，嚇 過幾個鐘， 係啊，過幾個，你諗下佢11點半出 post， 咁佢就話差不多行啊行啊，搞了咁耐，差不多三個幾鐘。咁呢個時候佢話佢話麻煩大家啦，嗰個人咧好人，咁佢話我佢話揸車我去附近嗰啲車站嗰度，咁佢話可能睇下附近有冇啲我諗係無聽嗰啲咧，佢諗住寄宿一晚，之後第二朝先算啦。咁跟住啲人咧就話喂，咁你有冇問嗰個人其實而家你實際位置喺邊啊？咁樣佢話個地方咧就叫比內。 係， 咁比內喺邊咧？我上 Google search 真係有咁嘅地方。咁、 嗯嗯、 我 show 翻俾大家睇啦。咁有幅地圖，你見到咧幅圖上面咧有 show 到，頭先咪有講新墩松嘅。係 啊。 咁其實原來咧近住差唔多靜江嘅右手邊咧有個佢再右上角應該係富士山嚟嘅。係。咁有個叫比內嘅地方，就係嗰度嚟。係。但你睇下我咪 show 咗出嚟有個距離噶嘛，差唔多有121公里。係。121公里，你諗下人行時速4公里，你都要行30個鐘。 係啊，哇！佢行得咁快嘅。 唔係佢咪係啦。係。唔係，其實唔係，佢喺新墩松出發，佢唔知喺邊個位停落架車啦。所謂預車站，佢行咗比內。咁問題就係佢喺頭先咁短嘅車程裏面，有冇可能喺新墩松去到比內咧？半小時內。 冇啦，因為一時速。應該日本嗰啲新幹線應該都 新幹線就或者得， 係咪？新幹線普通車應該 唔得嘅，同埋你中間 suppose 你迂迴啲咧， 唔會係20分鐘， 係啦，我當你得都好，其實你即係起碼你知道自己去咗好遠嘅地方先啦。 咁即係點咧？其實係咪佢係咪惡作劇嚟嘅咧？即係網上面傾偈呢個 嗱，咁個故事咧就未完。咁佢話咁佢咪頭先咪話嗰個人咧就車佢去嗰、那個附近嘅車站嘅，咁你車站 suppose 應該都唔會荒山野嶺啦。咁佢就話再講咯，佢話過咗差唔多10分鐘啦，又佢話喂我想同大家講咧，嗰、那個人佢雖然話車去車站，但係我發覺越嚟越入山裏面，即係入咗山區裏面。亦唔似係有火車站嘅地方，而且嗰個人已經唔再答我任何問題，淨係自言自語喺度噏一啲我聽唔明嘅説話，咁佢就好驚。 我可能係大陸人車佢啫，咁咪聽唔明。 大陸人邊有咁親切咧？食個湯嘅啦。咁佢呢個時候，啲人就話：喂，你睇下有冇辦法盡快走啦。咁佢話：咁最後出咗一個留言啦，3:44嗰時係夜晚。咁佢又話。佢話手機就係冇電，咁佢話佢想嘗試逃走，咁但係咧因為唔知道有冇走唔走得甩，佢話呢個佢會留低作為最後嘅證據，跟住就冇再留言啦呢個人。呢個亦係呢個故事裡面暫時嘅告一段落。係。當時係歷時有23小時14分到凌晨3:44，總共4.5個鐘。係。如果你話係一單惡作劇咧？ 我覺得我手機好耐用喎，即係冇差 電。啊，唔係嗰陣時嘅手機係得嘅，嗰陣時手機，我哋而家嗰啲 smartphone 咧，你玩4個鐘一定冇電啦。但係以前嗰啲係得嘅，你用 Nokia 嗰啲咪用10幾個鐘都得。佢嗰啲係類似嗰啲 phone 嚟噶嘛，冇咁多 function 咧，係有可能用到4.5個鐘嘅。但問題就係，如果係惡作劇，佢有冇需要搞咁多嘢？ 哦，咁啊係 keep 住喺網上面4個幾鐘又有啲長嘅。 係啊， 如果唔係真係發生嗰啲， 同埋我頭先咪講過嘅咧 ，Two Channel 有個特別之處，佢係可以用匿名噶嘛，佢有使乜用一個登記用戶咧？ 哦， 而呢一個登記用戶的而且確由2004年呢一日開始之後，再冇出過任何資料，即係好似高登消失用戶咧，唔知俾人 ban 咗 account 可能。 咁點解後屘有冇後續啊？好似頭先你講嗰個一半， 其實有嘅呢件事咧。就過咗好多年，咁人一路都傳聞，呢個車站點？但其實你發覺由頭到尾一張相都冇噶嘛。係 啊。 咁有啲人咪當都市傳說咯，你知日本好多都市傳說，佢就話傳聞嚟啦，當我哋叫做。咁喺7年之後咧，就有個 Twitter 唔係有個 Twitter， 有個留言出現咗啦。 嗯 哼。嗰陣時係2011年6月30號。係。咁佢出咗個 post， 我讀出嚟啦，或者簡單啲，佢話。雖然我講出嚟大家都冇人信，經過咗7年，我終於翻到嚟現實嘅世界。 翻咗嚟之後發生咗好多事，去選擇就唔會講俾大家聽。係，因為我知道好多人咧就好在意呢件事，所以我講咗啲好片段嘅事。 係， 佢話當日架車停咗低之後咧，喺一個好昏暗嘅森林裏面咧，就見到對面有光。係。雖然不知道那個親切的人呢說自然自然說什麼，他經常想著走，在這個時候 他在他右手邊有另一個男人衝出來、 嗯、哇 是啦， 強姦 他很驚，哇你這麼 worse 那不是 那他 說為了這個時候有另一個男人衝出來，他說這個時候周圍出現了很強烈的光，跟著呢就那車就好像被車撞，被另一輛車撞的時候，跟住嗰佢側邊嗰個揸車嗰人咧，即係載佢嗰人咧，就唔見咗。呢個時候咧，另一個出現出嚟嘅男人咧，就會話：佢同佢講話， 佢老豆嚟嘅， 唔係唔識嘅。佢話：點解你會喺呢度啊？你快啲走啦，呢度好危險咁。咁而家嗰即係載你嗰人就暫時消失嘅，你走啦咁樣。跟住佢就叫佢喺光個方向走出去啦。咁樣呢個時候唔理啦，即係總之佢話走梗係走啦。咁走到咁上，佢發覺去到最刺眼嘅位嘅時候咧，一擘彈咧。可以去翻佢自己屋企附近嘅車站。 哦。 但係 即係穿越啫。 係，但係呢個時候咧，喺呢個車站嘅時候，佢父母就叫醒佢。 係。 但係嗰陣時已經係2011年4月。 哦。 即係佢唔見咗。 咁似大陸嗰啲穿越劇嘅。 係啦，我就覺得嗱。 係咯。 嗱，話分兩頭。 係。 前。 但係佢冇乜發生到喎，即係人哋穿越係，譬如係穿越係以前。即如果係穿越咩德川家康嗰啲， 係啦，嗰類嗰啲 穿越個車站， 唔係啊！而家嗰啲穿越張寶仔啊嘛， 係咯，都冇咩事發生過。 其實類似嘅故事有嘅，喺、嗯、美國都曾經有個有對夫婦係揸車嘅時候喺霧裏面突然間穿越咗60年前啊嘛，係、 哦、 有嘅，即有亦、嗯、有人咧曾經我唔記得波士頓定係三藩市嚟啦，係見到天空上面有戰機飛過，但係 天有光， 唔係飛機，哦、即係嗰啲戰機啊，但係嗰啲二戰時候嘅飛機係有嘅咁嘅時空穿越。但是我有個懷疑的就是他這一篇留言和剛才說的葉純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嗯、 不知道、 哦、 但是這個就是叫做暫時告一段落、嗯、將這個故事 close 了、 嗯、 整個故事你說他是真與假呢、大家就很難去判斷，但是是一個挺有趣 的都市傳聞、 啊、 但是原來這個都市傳聞呢雖然是有一個人去過，但是接二連三呢其實日後都還有其他人聲稱說去過越野車站、嗯、 都是很害怕的、 我不知道他害怕不害怕、哦、即是他說得很片段，因為有 因為剛才你說到說 很多細節的嘛， 對對對，還有你說他自己一個在個夜晚上走呢、嗯、我想起以前看一些、故事書呢有個人說、嗯文化大革命，然後他就說經歷了這個文革之後呢、嗯在什麼地方的夜晚沒有人的環境下他都是完全不害怕的、 哦、即是文革就沒鬼啦 即是這個經歷過這件事之後他是覺得是即是他是以前在、農即是農田上、夜晚走會很害怕急急腳回家、 嗯、 但經歷了這件事之後是永遠都會不害怕任何黑暗的地方或者沒有人的地方， 最黑暗的時期過去了嘛 是的，所以其實是可能真的這些黑暗的地方可能有些人真的傷害到你， 理論上是，不是，即如果你真的假設我當這件事是真的，你經歷了一件這樣的事、嗯、我想你以後應該都很大膽，那個人應該也都沒什麼嚇到你， 看經歷 是的，是的，如果是真的 是 那、或者我略略提一提、嗯、其他有、其他人或聲稱去過啦，係咁樣提少少。係。咁有第二個人咧，就係喺阿葉純翻嚟之後，佢6月30日出咗篇文啊嘛。咁、嗯、喺同一年裏面嘅8月咧、嗯，有個 Twitter 用户叫 Radio Bunner 咧，佢聲稱自己係千葉上車，跟住咧佢就發覺去到有個地方落個車，就當時就但係俾佢本身就標咧，就發現有個中唔到地方。咁、嗯、你知日本本身本地係冇時差噶嘛，佢唔似美國、嗯、東岸同西岸有時差噶嘛，日本冇噶嘛。跟住咧，佢話當晚咧有關東大地震， 嗯、 即係關東地震5級嘅、嗯，但係佢 feel 嗰度咧就冇咁嘅感覺。 哦、 同時佢話 GPS 顯示咧就係本身落車嘅車站3.6公里以外嘅地方。 嗯、 跟住佢話見到有人嘅地方咧，佢出咗便利店之後咧，佢頭先落個車站就唔見咗喎。 哦。 跟住佢又最後佢。check 翻嗰張佢類似八達通嘅咁嘅卡咧，冇個車站出閘記錄。咁、 嗯、 同時佢影咗張相出嚟嘅， 咁聲稱呢個就頭先講嘅車站嘅。 哦。 咁大家去睇下。不過咧，就事實就冇咁神攤嘅，有圖未必有真相嘅。咁呢張圖咧，日本人又好強勁。 係。 即係一張蒙查查黑掹掹嘅相。 係啊。 咁人就嘗試分析過好多嘢啦，就啲日本咧，你咪見好多唔同嘅鐵路咧。佢咪有特徵㗎嘛，即係可能上面有橫紋啊，圓形、方形、圓形啊，車站嘅設計啊、顏色啊、圖案啊嗰啲都佢又好有特色㗎嘛。咁人就研究咗，但係呢個車站 suppose 應該係喺關西嘅三濑谷站。 嗯 咁即係話呢個人係吹神。 哦。 咁後屘佢自己出片講係假嘅。係。咁呢個就假嘅。咁呢張相就一直流傳緊呢張所謂預約車站的照片，大家都肯定是假的。又過多了一年，2012年8月呢，又有第三個人聲稱去過了。那個人我叫也是 Twitter 的人的，我不懂得讀他的 Twitter 名，因為很古靈精怪。我叫他阿南，他有什麼有個漢字叫阿南。他說自己呢就懷疑自己搭錯車，因為他低低頭玩手機嘛，今天就搭了去一個terminal 叫做最尾的尾站。咁佢發覺周圍就黑掹掹，咁當時咧個車站 show 嘅個車站個鐘咧，佢就 show 緊11點，但佢自己個手機出 post 嘅時候，即係出 Twitter 個 status 嘅時候就8點鐘嘅啫。 哦， 係啦，咁佢好口怪嘅，個廣播咧由最初嘅女聲咧就變咗男聲，上面個站亦係冇站名，亦冇人，佢都係聽個廣播先知呢度叫做粵語車站。他嘗試過打俾佢朋友，好似頭先你講話咁 stupid 打俾人，嗰時因為佢認為係八點鐘，咁佢嘗試過打俾朋友，但所有電話都打唔通。 哦。 但係最奇怪係話嘗試咁咪計影相啦，而家手機咁強啊，咩咧影唔到得。哦。佢影一影就 error。 Ben stop 咗。 係啦。GPS 定唔到位，同樣道理。 唔係，其實如果手機壞壞地都係咁 嘅。係，咁我個手機都咁啱壞。係 啊，所以冇乜，可能係手機壞啫。係 啊，咁佢 不如佢講咩邊個牌子？ 係啊，唔知啊，可能 Panasonic 佢哋日本人好中意用 Panasonic 嘅。 係。 跟住咧呢個時候，啊 iPhone 嚟㗎，佢有睇到 iPhone 嚟㗎喎，咁渣嘅咩 iPhone？ 係。唔會吧。 OK 嘅 ，OK。 跟住咧佢就 賣廣告， 佢嘗試去睇嗰啲時刻表，去揾時刻表。今次佢又唔同。葉神啦，葉神又話揾唔到啊嘛，佢揾到，不過風化咗，即係蒙查查都睇唔到嘅。咁佢就發覺附近有個自動售賣機，咪坐喺自動售賣機隔離嘅，佢揾人口渴啊嘛。咁佢個人就好單咁啊，唔知點好啦。咁佢又係喺 Twitter 度講，去到差唔多現實時間嘅12點鐘度咧，佢就話好猛啊佢，因為人係咁留言俾佢啊嘛。咁你知？即係等於你 Facebook 嘅留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係好煩噶嘛，咁佢覺得好煩，咁樣佢係可以發神經咁樣，佢已經係話佢甚至連自己個名都唔記得咗當時。 哦， 即係佢 思緒記啊嘛， 係啊，佢思緒混亂得好犀利。咁於是者呢個時候就有人提嗱，如果你真係走，你唔好入隧道，佢就咁同佢講。咁最後咧，佢瞓咗一瞓醒咧，就發覺自己喺神奈川嘅小田原站，亦係咁多個裡面嘅人。是比較詳盡，亦同類似葉神的故事，但是出翻嚟嘅呢個我證實唔到真定假，因為佢冇話自己真定假。 其實而家上網咁多留言，可能係想博人哋嘅 注意都唔奇嘅。咁呢個人咧，佢當初以為自己發夢，佢聲稱話自己以為發夢，但係後屘睇翻自己 Twitter 唔係喎，真係出過啲咁嘅資料喎。咁後屘咧，其實去到2014年嘅1月啦，去到2015年嘅7月，即係今年7月，同埋今年嘅8月咧，都 keep 住有人話去到原車站見到嘅嘢類似，有幾個特徵，你電子儀器有用唔到嘅地方啦，GPS 定唔到位啦，時間有出入。 哦， 如果你留意翻我大家編講葉神咧，佢咪最初係11點半出個 status 嘅，即係出個 post 噶嘛。但係你會留意到佢話自己聲稱係11點8嗰班車嘅，你要去會有 即 係 早咗， 早咗㗎。咁你唔會搭，你唔會出 post 嘅時候話自己上車，但係嗰班車未開出㗎嘛。 哦。 咁同頭先所講嘅用户嗰個時間差距1小時至3小時嗰個差距咧，係有相似嘅。 哦。 即係可以調翻轉去 prove 翻嗰件事係加強咗個證據。 咁即係代表啲咩咧？即係嗰個世界可能穿越嗰個世界係時間快咗啲嘅。 有機會是， 嗯， 這個就是現時去到，你見我剛才說最尾第六個人都去八月啫，那你說可能今晚沒可能，今晚回家有第七個人、第八個人， 哦， 因為日本是很多這類傳說，他們所謂，嗯，即可能剛才你說時空交錯又好，或者靈異的事又好， 香港不會發生太多人了， 是啊，香港你想消失是很難 是 即是你想人家找不到你都很難， 是啊，不會發生，因為周圍都是有光啊，啲大廈，那不會是自己一個在街上走都是，不是 你想其實都不會有這個機會， 是啊，不過其實你說要失蹤得的你去行山也就可以，即我預告一下，即遲些可能會講一單關於行山神秘失蹤的事， 嗯，我昨晚才行完 哦，沒失蹤到你 不是因為跟 friends 去行， 係，千祈唔好一個人行山。 同埋係咯，同埋尤其而家雖然立冬，但係尋日行咗翻啲中暑啊，開始 會㗎。其實 跟住我啲 friend 叫我，不如你揾大棚金翅鳥， 係叫一叫佢幫幫， 叫一叫佢攞到翼遮一遮啲光咁樣。跟住後屘陰天咯。 啊，係嘛？你真係叫咗啊，咁犀利。 咁啊，後屘其實都係上到去咁啱啲雲咧，其實你見到啲雲嘅喺， 嗯， 大東山嗰度。咁其實一到落到 飄 住曬，係跟住你上到上面係見唔到任何嘢。 哦， 即係見唔到個景，因為全部雲嚟嘅， 係，哦， 啊，所以 OK 幾好行。 我哋後邊都有雲， 係 係啊。咁其實呢兩集啦，我哋就講咗香港啦，同埋日本嘅嗰啲車站嘅傳聞啦。咁， 啊， 其實好奇怪嘅，有時候覺得咧，呢啲咁現代嘅建築物裡面咧，嗯，都有啲好似好靈，即係俾人感覺係迷信嘅事件。其實我又覺得係好奇怪嘅，因為suppose 咁現代應該科學啲噶嘛， 嗯， 不應該係有呢啲嘢噶嘛， 哦， 即係喺一般人眼中嘅時候，我 即係好似好無 好無稽啊，係 啊係啊，即係好似冇乜，好似你得上網上嘅世界咁樣， 係啦， 啊，但係冇乜現實嘅 係啊 proof， 因為網上面個個都講得嘢，個個都可以 係啊，咁其實因為現實，我反而覺得咧，嗯，香港而家大家都知啦，起緊高鐵啦，嗰樣嘢我咪覺得好現實咯， 嗯， 即係大家都知道它是直通西九的嘛， 嗯， 如果大家有看過國師之前寫的文章呢，它最是軌鐵來的嘛， 嗯， 其實 它最出名就去年就破了個心經簡林鎮啦， 嗯， 那個毒蛇鎮，其實還有另一個毒蛇鎮，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就是西九那個毒蛇鎮， 嗯嗯， 西九所謂文化區的位置呢有個毒蛇頭的，咁佢就釘住呢個中上環嗰度嗰個孫中山像嘅背門噶嘛，咁就得個頭。 用 Google Map 去睇下。 係啊，係好得意。 嗯， 但係嗰個像咧，釘住佢，其實有啲人就話對付台灣，有啲話對付香港，唔知啊。因為你知孫中山其實某程度代表中華民國噶嘛，嗰，那個形象。 係。 咁你話有蛇頭就唔可以冇蛇骨，即係冇蛇身噶嘛。 係。 所以亦有人認為咧， 佢要駁住個高鐵。 係啦，高鐵其實就係，是那條蛇骨的形嚟嘅，咁咁 總之唔好啦，又貴， 啊， 因為不斷咁超支。 係，啊，即係我唔好理風水角度係咪咁嘅情況先啦，啊。你諗佢未起到啲釘過1000億喎， 啊， 即係起好咪釘。 但係佢 PR 做得很好嘅喎，即係啲人係以為即係譬如啲普通嘅市民會以為哇起高鐵有著數喎，我到時咪可以多就業機會咯，咁可能啲建築工人話啊，到時候有嘢做啊，收幾貴都得人工，跟住可能 幾貴都得啦，1000億， 可能到時嗰啲站度又會請人即係做入邊嗰啲小商店嗰啲， 唉，個搬物論啦，呢啲係咪真實都好，但我淨係見到一樣嘢，佢而家起咗出嚟，不斷咁超支， 同埋係起唔到，不斷咁有困難， 係啦，咁就係。到時冇人搭嗰條真人方唔鬼鐵啦， 係呢個係香港靈異事件。 係啊，其實都係靈異事件嚟嘅， 因為我覺得仲恐怖過月台，因為其實月台可能影響你頭先數埋都係唔夠10個人，但係呢度係每一個西九嘅舊區嘅人，嗯， 都有影響， 都有影響， 甚至全香港人都有影 響。而家都影響緊，因為佢係不斷咁做個工程，嗰時啲空氣好差啦，即係九龍站嗰度。跟住同埋係有不斷咁有噪音， 因為其實你諗佢最詭異嘅地方咧，就係， 是， 你估計唔到有幾多人使用。咁你就諗下，我上集講臨時站嗰啲，就因為冇人去預計，冇人使用，使唔起啫嘛。咁西鐵你都預，唔係，sorry， 西鐵高鐵你預佢其實會有好多人搭。 係啊。 咁又點解會起呢？ 因為貴啊嘛，係咯，一同埋一地兩檢嗰個問題又解決唔到。 其實 唔係 因為貴，係因為鬼嘅。其實一件靈異嘅。咁 至於有幾靈異啊，風水個角度我就唔講啦，始終都唔係我哋強項，呢個留翻國師遲啲翻嚟再講啦。咁 市民都密切留意呢個鬼鐵嘅情況。 咁下一集老師翻唔翻嚟，我會唔會再上嚟咧？就容後再估計啦。 哦， 係啊，真係唔知啊。咁不如我哋下一集再傾啦。好啦，拜拜。 拜拜。